第44集，讨伐黑龙。卡德加和其他人一样震惊，他们知道黑龙与部落结盟，并且看到有几只黑龙穿过传送门来到了德拉诺，但他以为那只是黑龙军团中比较次要的成员，而不是黑龙军团的首领，他们那伟大而可怕的父亲本人。 看来死亡之翼在城堡里留下了一些黑龙作为兽人的守卫，但他把其余的黑龙都带到这里来了，带到了群山之中。 格鲁尔，别担心，我们能对付死亡之翼，他不会成为我们的障碍。 卡德加， 哈哈哈哈，愚蠢的决定，但很勇敢，格鲁尔喜欢。你现在去证明你说的。那边，那座山，死亡之翼就在那儿，杀死他，帮助戈龙驱除山上的害虫，然后你们就可以通过。但你们不许告诉任何人我们在这里。 成交。 卡德加觉得自己的声音在颤抖，但他希望格鲁尔没有听出来。格鲁尔转过身，穿过山腰，巨大的戈龙没有费心去寻找通路，他踏出了一条路，沉重的脚板踩裂了巨石，粗厚的皮肤撞碎了石刺，生生在石脊上留下了一条宽阔的碎石小径。小个子戈龙急忙跟上他的父亲。那些食人魔尽管他们的身高是卡德加的两倍，但是与格鲁尔相比，卡德加觉得他们确实很小。他们跟在两个体型超大的首领后面蹒跚而行，心事重重的卡德加也跟了上去。一个念头突然掠过他的脑海，死亡之翼在这里，古尔丹之炉也在这个方向。卡德加停了一会儿，闭上眼睛，然后咧嘴一笑。这时奥雷利亚和图拉扬走到卡德加身边。 卡德加，你在做什么？我们应该去找古尔丹之炉，而不是去对抗死亡之翼。你知道那条龙有多厉害吗？ 是的，确实很强，但头骨在他那儿。 什么？ 古尔丹之炉就在我们前方，死亡之翼也在，我们很有可能不得不面对他。 很好，现在我们必须要和死亡之翼战斗，把头骨从他手里拿回来。我宁愿面对整个部落。 看， 卡德加心底也是同样的想法，但他没有别的选择，他们需要古尔丹之炉，而死亡之翼拥有它。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不断在脑海里复习着他的咒语，直到图拉扬抓住他的手臂，指着前面。卡德加看到他们已经到达了一个通往那座山峰的深谷，然后停了下来，沿着山谷的边缘呈扇形散开，然后他们看到了龙蛋，地上到处都是龙蛋，它们大约有一码长，内部红光脉动，在蛋壳上映出了黑色的血管，以及蜷成一团的雏龙。 这就是奥雷利亚发现的马车里的东西，难怪黑龙就在它们上面盘旋呢。死亡之翼把这些东西带到了德拉诺，如果它们孵化出来，黑龙将会占领这里的整个世界。 那我们最好确保他们不会孵化出来，动手吧。 等等，看，我们还是先把天上的飞龙作为第一目标吧。 正当奥雷利亚举起长弓搭上一支箭准备射击的时候，卡德加伸手轻拉他的左臂，指着前面说道。其他人随着他的目光看去，不由得低声咒骂起来。一些黑影正从山谷的另一边向他们飞来。幸运的是，似乎并没有成年黑龙在保护这些蛋。格洛尔随手一拍，第一只逼近的石生幼龙便被甩到一边，撞到了山谷远处的石壁上，力量大的足以把石头砸开。幼龙的尸体掉了下来，跌落到下方的碎石堆中。第二只幼龙也摔倒在地上，抽搐着。奥雷利亚的箭射穿了他的右眼。卡德加迅速念了个咒语，把第三只龙冻成了坚冰，然而这三条龙只是先锋。 凶猛而尖利的叫声从四面八方传来，震得山谷鸣响。突然间，更多的黑色身影从天空中急速俯冲而下。食人魔以力量强大著称，虽然身形比歌龙小许多，但他们仍然大到足以把幼龙从空中拍下，折断他们的长颈，击碎他们的头骨。食人魔中也有许多施法者，他们施展的奥术魔法灼烧着黑龙的翅膀和表皮。然而，如果没有歌龙和联盟战士的帮助，幼龙会凭借数量碾压他们。图拉扬让他的手下用盾牌保护自己，免受幼龙的爪子和牙齿的伤害，然后猛攻他们的翅膀。虽然黑龙的翅膀像皮革一样坚硬，但是此处仍然是他们的弱点。一旦翅膀被撕裂，这种生物就会被迫降落到地面，丧失灵活敏捷的优势。食人魔也很快学会了这个办法，他们撕下龙翼将其扔到一边，并用沉重的大脚踩扁落到地上的幼龙。这场景仿佛残忍的孩子正从蝴蝶身上扯下翅膀，让卡德加感觉很不舒服。 卡德加，你很担心，我不确定我们是不是选对了阵营。 卡德加也承认这种战术非常野蛮，激进于残忍，但他不能否认其战果。格鲁尔和另一个歌龙从山谷边的悬崖上挑选了厚重的石头尖刺作为武器，他们猛力挥舞着这些石质棍棒，随之产生的强风让幼龙们失去了平衡，使他们更容易成为食人魔和人类的攻击目标。那些不幸被卷进大棒攻击范围内的幼龙立即就被击得粉碎，山谷的地面上很快就堆满了尸体。 好了，这些幼龙解决得差不多了，下一个目标就是龙蛋了。图莱扬，你怎么了？ 龙是有感情的生物，他们会思考，他们有感觉。对付幼龙是一回事，但这些龙蛋是婴儿，只是婴儿。真的，他们甚至无法反击，而我们在屠杀他们。 图拉扬，以圣光之名，我很爱你，尤其是因为你那颗慈悲的心。但这些都是黑龙，你知道，如果你现在不杀死他们，以后会发生什么？ 你说的是对的， 摧毁这些龙蛋！ 图拉扬大喊着，走到最近的一个蛋前，一锤砸在上面，随着一声巨响，厚厚的蛋壳碎裂了，锤子击打在里面半成型的雏龙身上，发出一声柔和的撞击声。这条未孵化的龙只有一条中型大小的狗那么大，它的皮肤呈现出烟熏般的红色，头部和翅膀处都有尖刺，除了轻微的抽搐，它在受到攻击的时候并没有其他动作。一股淡红色的液体从破碎的龙蛋中渗了出来，蛋壳破碎了，里面的雏龙掉在地上一动不动，最后的战力也消失了。联盟的其他战士也纷纷效仿。就在图拉扬打碎了最后一个蛋，食人魔正在肢解最后的幼龙的时候，卡德加听到了从山顶传来的一声尖笑。那是他最近一次感知到古尔丹之炉所在的地方。卡德加抬起头来，看见一个影子向空中飞去，他展开的双翼将整个山谷都笼罩在黑暗之中。在他庞大的身形映衬下，格鲁尔仿佛侏儒一样矮小。格鲁尔缩到山谷旁的峭壁边，咆哮着，挑衅般地挺直了身子。他手下的食人魔和小歌龙就没那么淡定了，他们惊恐地尖叫起来，四处逃窜。那道身影垂直下降，他的皮肤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扭动着长长的脖子，双颚大张，熔岩从他的喉咙里喷射而出，炽热的岩浆立刻把食人魔、人类、死去的幼龙、碎蛋等任何落入其中的倒霉东西都烧成了灰烬。 退回来，退到山谷峭壁边上去。 联盟的士兵们聚集在山谷峭壁边上，卡德加、 图拉扬和奥雷利亚站在最前面，看着这条巨龙降落。卡德加深吸了一口气，他知道这种生物会让人非常震撼，但这个死亡之翼大得不可思议。与死亡之翼相比，他们一直与之战斗的幼龙就像蹒跚学步的孩子。卡德加几乎无法看清死亡之翼的全貌，尽管他心中充满敬畏，但是仍有一件事令他感到好奇。死亡之翼的脊柱上有一串闪闪发光的银色金属板，这些金属板的下方是一条炽热的红色光带，就像死亡之翼刚刚用来袭击他们的岩浆。巨龙那庞大的爪子深深地扎进了山谷地面的石头里，除了它的左前爪，卡德加注意到了，它高举左前爪向内弯曲，好像受伤了一样，或者抓着什么东西。死亡之翼收拢巨大的双翼，蹲坐了下来，它伸长脖子，恶狠狠地瞪着下面的人，红色的眼睛被怒火点燃了，它咆哮着，它的声音仿佛烈火舔舐着木头，又像金属切刮着骨头，愤怒之中夹杂着深深的悲痛。它的尾巴翘了起来，砰的一声甩在地上，将地面抽出了一条裂缝，岩隙迅速延伸开去。 古尔丹之炉，他带着头骨，他带来了头骨，真是太好了，但是我们该怎么得到他呢？ 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被谋杀了，来吧，可恶的怯懦的可怜虫，对毫无防备的婴儿下手的凶手，在我把你们整个吞下去之前，先让你们领教什么叫折磨和疯狂。谁将是第一个被烧成灰烬的人？是你吗？ 我是格鲁尔，最伟大的格龙，这是我的土地，我的山脉，你不能把他们夺走。你要么滚开，要么就和你的孩子们一样下场。 我的孩子们，完美的化身，美丽的，毫无防备的。 死亡之翼咆哮着，愤怒而悲伤地颤抖着，他的语句几乎难以辨识，岩浆从他的下颌滴落，融化了他站立的石头。他扇动着翅膀，卷起的气流仿佛是一场飓风。卡德加开始后悔自己没有听从图拉扬的劝告，执意打碎了龙蛋。圣光啊，他现在要挺身面对这个怪物，这个古老的、邪恶的、可怕的、愤怒的化身。他要怎么做才能打败他？他又怎么可能打败他呢？